了， 不是， 我操！ Hello，Hello，Hello， 拜拜，大家好， 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冇错，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Y Y， 系我系林海峰，我想讲， 佢系阿牛， 我系阿 Jane， 系啦， 我系杨怡， 系啦，杨怡， 做咁认真嘅声音， 啊，咁等人哋听嘅时候觉得 我哋系认真 嘅，可以快啲瞓觉系咪？ 系又嚟， 我哋系认真嘅， 我哋认真嘅， 我认真噶，我哋冇钱做噶， 我哋 认 真做一啲漏费嘢嘛， 系啊，我哋冇钱做，不过最近都有好多人啊，偷偷地。 有人課金咩仲？ 有喎、啊，最近有一個人無啦啦課咗十零蚊俾我哋喎、 啊。十零蚊係即係點啊？ 唔知運費。 單數嚟噶， 唔係因為 單數嚟噶， 唔係因為我哋因為嗰個 system 咧會扣少少錢嘅，可能係十五蚊，但會扣咗少少，可能幾個 percent 咁樣。 十五蚊， 我懷疑啦，因為我唔知道完整 可以買到啲咩。 我有三個除翻咪即係五蚊咯。 啊， 系啊， 唔系啊，少少心意好好噶，唔好咁样。 我听过系啊，咁有趣， 系啊，好得意啊。 五蚊好似而家可以搭天星小轮喎， 系咩？我唔知天星小轮 系啊，五个几啊，系啊， 五个几添啊，屌唔够搭啦。 下次如果真系嗰啲， 希望大家下次课金嘅时候，令到可以搭到一程 Uber 啦。 哇 ！Uber 去边先，大佬？ 系啊 ，Uber 去好多地方， 转角街口又落唔该。 我哋再表扬翻啦。如果知道嗰个人系边个嘅话， 哦，好， 翻杨怡寻找下。 系真名嚟嗰啲唔知道，因为佢哋有阵时 IG 用翻假名， 啲公众嗰啲。 我哋读翻出嚟咩？陈小朋友， 陈志康， 天天火锅， 系啊， 喺下面啲走马。 因 为 冇人知 道 我讲咩天天火锅，三天三百系， 冇人食过天天火锅。 我哋今日讲咩？ 便宜 第一餐， 唔系 便宜莫贪， 系咪买盗版？ 唔系俾人咗盗版， 有 暴露咗 YY 嘅年龄。 唔系，我哋系想讨论三个论点嘅， 三个定四个。 而家系咪中文会考啊？取消噶 啦，系啦。Candidate A 唔系我哋谂应该系咁讲，系孤寒定系节俭，系贪小便宜 定系环保？ 系啦， 系啦。哇，嗱，呢四样嘢点解会可以攞埋一对？你要解释下。 因为佢系唔同嘅面相，就系、是、唔同嘅分类。 睇翻呢个，有个面相图喺隔篱，杨天明咁 系 啦， 系啦。 嗱，呢个夏婷咧有肉嘅又。 夏婷有咩嚟噶？吓 死我！你下咩有肉啊？头先 下盘系咪要？ 唔系，我哋个系头先倾开，就生活上好多唔同嘅人啊，见到啲例子，觉得嗰人真系贪小便宜啊！ 但系你有阵时话人哋贪小便宜，佢会解释为 环保， 又或者系 冇浪费。 系啦， 我仲答到啊，系咪？ 系啦。 然后你想话嗰条有孤寒嘅时候，佢话唔系，我系悭啫， 节俭 系啊， 系咩？美德 冇错。 咁点啊？ 但同时我哋有鄙视，使唔使悭啊？ 系啦，唔系我想讲咧，其实以前细个听呢一句咩节俭系一种美德咧，其实我觉得我唔明噶，我以前已经觉得好奇怪。 系 节俭系一种美德， 咁你 因 为 我 认为你觉得唔啱系咩咧？ 系啦，我会觉得，因为我觉得节俭其实系孤寒。 哦，你认为 是孤寒？不过咧，佢讲得好听啲叫节俭。 哦 ，OK， 大爱就是力量。 系啦，全球华人。咁佢就会觉得，哇、哦，点解会话节俭系美德，即系好嘅咧？即系我以为咧，节俭咧系唔系几好睇嘅嘢嚟嘅？我觉得啊， 即 系 好悭，好 系啊，即系其实我会等于好穷啊。 哦， 点会系美德咧？冇人想穷 先 会节 俭啊嘛，系咪啊？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冇人系想穷或者孤寒噶，点会话系呢种系好事嚟嘅咧？咁当然你大个先会明白佢嘅意思，即系。哦，即系叫你唔好乱咁使钱或者大， 但系你大概会再发现有啲有钱人真系最孤寒， 系啊， 最节俭。有冇发现我哋永远都成为唔到有钱人先？ 所以咪就系咁咯，唔系后屘都明白咧，原来 我哋得五蚊啫，每人 越多钱嘅人咧，其实佢真系 越孤寒 节俭。 唔系有时有啲人话， 佢咁咁咁咁，我话系啊，佢咁样先可以做老细啊嘛， 因为原来咧，你嗱，我哋都咁样就谂，唉、哎，唔怪之佢咁有钱啦，因为佢好悭， 俾人哋买到楼咯， 系啊， 系咪先？ 即系你 食面包啊， 你唔去日本咁咪、就是，你唔去旅行咁咪可以。 去少次日本， 你唔好讲话唔好去日本啦、 啊，咁远啊！ 你唔去迪士尼啊，你唔去海洋公园都可以 的。 你去街唔好过海啊， 系啦， 已经得啦。 或者你唔好出，或者你唔好出街食嘢咯，即系买诶自己带饭啊，翻屋企食饭啊。 我嗰 阵时见 到 个标 题系咩？日本有条女食咗唔知几多年乌冬，买咗三层楼啊嘛，你有见到啊？ 哦， 边种乌冬？我想问，即系嗰啲即系食嗰啲啊？ 乌冬面啫， 哦， 咁样 即系冇料嘅。 唔知我见到个标题就系咩？日女唔知咩几多年乌冬面咩三层积蓄嗰啲 我想问你哋对于呢啲标题嗱，好多人都话睇啦，例如你头先港诶港男唔知冇去旅行，终于上首期上楼嗰啲咧，你觉得你可唔可以例如你真系放弃一种，譬如例如放弃出街食饭消遣嘅钱，为咗去达成某一样嘢，你可唔可以好似佢咁啊？ 嗰 样 系咩嚟先？ 例如佢话买到一层楼，大啲嘅成就，即系唔系话。你有啲钱啫， 如果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系买到楼，我都唔知讲咩好，除咗恭喜啫。你揾到你的目标， 诶，但系大部分香港人 你目 标 明 确啦， 系啦，你都知道之前都有好多无数嘅新闻系话，譬如呢一对情侣或者呢个男仔咧、哦，为咗买到楼，佢真系。讲紧未见 到 唔打，唔系唔关事咧，系五年冇买过衫。 你应该话佢唔叫鸡， 佢冇佢五年冇买过 沟女嘛， 冇拍拖，冇购物啦，即系冇任何购物欲。 唔系，我只可以话我唔会好似 可唔可以啊？ 我唔需要，因为我目标唔系买楼嘛。 系， 嗯， 你话如果我目标同佢人都系买楼嘅话，你个问题就啱啦。我可唔可以咁样而达到目标先？ 系 咪先？ 即 系 先系，但我嗱，我意思系因为我会觉得咧， 一城市论坛， 我唔可以咯。即系我觉得吓、啊，我为咗达成呢一个咁嘅目标咧，而放弃咗所有。例如去出街食饭或者去旅行、啊。 唔系咁你嗰个目标系咪同佢买楼先首先。 如果我要买楼嘅话我应该都唔即系想买楼我唔会做佢咁彻底囉。 所以 买 到楼囉完。 系啦。 唔系 即系如果条日女食孤独。 即系我意思总之你咁样问呢我意思系你要个目标同佢一样嘅你先可以问到你可唔可以做同样同佢嘅牺牲嚟达到呢个目的。 咁你如果真系你要买楼你可唔可以好食孤冬 唔会我最憎孤冬。 唔系但系呢我有一个有一样嘢即系有一啲人系咁嘅。有一种人呢佢系淨系识得悭钱嘅。佢唔识得赚更多嘅钱嘅。但系有另一啲人咧就会谂啦，即系我后来有一个人就打破咗我呢个谂法啦，即系，你其实唔系净系要悭钱噶， 你都要谂点样赚钱。 你要谂你点样可以喺你而家嘅即系时间入边或者你嘅工作入边可以赚更多嘅钱，你变咗你可以有 double 嘅收入啊嘛， 即系唔系悭，系个增加收入， 系两样都要进行嘅。 佢嗰种系守，有一种系守财奴啊嘛，即系佢只系觉得我唔好用啲钱，咁咪多钱咯。但系你其实 有一 种系开源 定节流呢 但 是 你要两样都要有的 即 是 你又要悭、嗯、但其实你都要想想你怎可以多一点 好累我都是回去先 我都是瞓低先 我都是快躺平 咁我都认为守财路呢即有些人真的很麻木地储钱的佢储嗱，你头先话咧，你系咪达到一种目的，系咪同佢一样，你先可以比较嘛？ 即系， 但系咧，我又发现有啲人咧系斋纯粹悭钱，但系佢冇噶储钱咯，就系为咗 佢冇目标嘅添。 即系佢唔系话好似、嗯、哦，你要买楼、 啊、 或者我要结婚， 啊、 但系佢直情吓我唔会噶，梗系悭啲啦咁，跟住就唔买任何嘢啊，好对自己好苛刻嗰种啊。纯 粹系唔买任何嘢啫。 或者即系唔会买新衫啊，啲袋用到烂先会，啲鞋着到烂啊咁咯。跟住或者好少出街食饭 咯。但系呢一款咧，我就会叫佢系节俭嘅， 系 美单嘅， 呢种系美单。 因为呢个系佢自己选择嘅生活嚟噶嘛。 食咗三年乌冬嗰种咧， 好系戆鸠啊！ 咁我哋嘅标题系节俭定系戆鸠系咪？ 总结其实戆鸠 系 总题目 系 戆鸠， 总结等于戆鸠所有嘢。 因为我觉得嗱，你头先讲过佢乜都好悭嘅，但 系 佢唔系，佢只系佢嘅性格好悭。 系嘅，系。 咁我会称佢为节俭。 好啦，呢种系美德。 系啦。 但你觉得， 但如果佢系为咗买楼，为咗结婚，或者影婚纱相，为咗一啲，我觉得吓唔使啊，然后做到个人咧，好似冇晒其他生活咁咧，咁系戇鳩。 O K O K， 我嘅理解咁 啊，都可以咁讲。但我觉得形容你话即系嗰种节俭系，即系譬如佢真系咧觉得哦，冇唔需要买任何衫，唔需要出街食 嘢， 呢 个系佢嘅去选择 嘅 生活嚟啊嘛。 但我就觉得吓，点解要对自己咁样咧？ 但有啲人对自己就系咁苛刻咯， 佢就系想嗰啲系佢嘅生活方法咯。佢会觉得佢够觉得你哇，你对自己唔宽松嘅，乜差都买，买啲垃圾翻嚟。 佢觉得吓，你做乜乜都买，你好 哇咁样都买好唔抵啊！ 嘥晒啲嘢，你会用几耐啊？ 系啊，好唔值啊吓，买嚿嘢咁贵摆喺度。 吓，你有好多只脚咩？咁多鞋嘅咁 啊？你 话 系啊？你食餐饭使咁多钱啊？吓， 你食完都系屙出嚟都系屎嚟。 咁食翻屎。 因为有每一个人都唔一样嘅。 系啊， 有一啲人咧系佢有啲欲望咧系食嘢嘅。 系啊， 即系佢哇食咗好嘢咧， 就 佢嚟讲系好好， 就唔 系 好买嘢嘅。 系啊， 佢唔系好特登要买新衫或者一啲购物，即系物欲嘅。 但有啲人就系我可以食。隔日麵包 嘅啫，系啊， 隔日麵包，但我要買一個 Chanel， 冇錯啦， 食烏冬嘅啫，三年， 所以係都係睇翻嗰個價值觀咯。 唔係，我都見有啲人咧，佢中意買名牌袋啦，即係佢就買到可能，即係佢中意淨係買一個好貴嘅名牌袋，但係佢咧其他嘅衫褲鞋襪咧， 隔日麵包翻公司食咯， 唔係佢著旺角中心嗰啲衫啊， 即 係 佢唔會買佢嘅衫咧，同佢嘅鞋啊，即係衣著。 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係咧， 唔知點解啊。 因为我以前觉得都不明白，但以前有些名句那些就是说什么看那对鞋和看他的袋子就知道他的人是怎样啊，我觉得这些人呢是某程度上荼毒了的，被这句指引时。 那你觉得是怎样啊，譬如他有个例如他背着一个哇成几皮的袋，但是他学你说他穿鞋穿衫就买那些黄棕啊，或者有些好穿一年就掉那些。 淘宝啊， 是淘宝的衫啊，你觉得你点样理解呢？ 我只会理解为，哇，喺佢都好唔一致喎， 好唔好明噶？其实 只可以话佢着重嘅嘢系实体反出喺你面前严格噶咯。 咁点解嗰个？ 即系佢可以住豪宅，但系食 M 记噶。 系， 不过佢咁啱就系个配置就 系 佢个豪宅个袋度，佢 M 记一个身度。 Okay， 这个是其实我 觉得系 就觉得吓，点解要 错配咗？ 唔系，即系个资源咁距离咁大嘅。 睇下佢中意边样嘢， 可能佢好中意袋嘅嘢咯，袋佢都舍得买， 即系啦， 有 得值嘅， 系啊，衫裤鞋袜就溜溜快快咁， 收埋一季就冇噶啦嘛， 可以换啦，容易衬啦，卖平啲咯，唔使成，咁但系呢个袋要襟衬嘅，要耐嘅咁啊嘛，系咪咁解？ 可能系， 但系咁嘅话，我觉得咁如果你日日女食几年乌冬面，买三层楼嗰啲，我就觉得，咁其实。 咁可能 系为咗咩咧？ 佢买咗楼之后，可能就唔食乌冬嘅。 系，佢收租啦，系咪三层？系咪先？ 又或者佢已经得到咗，就好开心，就可以食餐饭啦。 几年冇饭食，十六岁冇饱饭食啦。 佢 咪 佢终于唔使食乌冬啦。 佢中意开食荞麦面。 我谂佢可能以后都唔食 梳吧梳吧， 跟住食多五年荞麦面，再有三层楼。 哇，系咪因为感觉我佩服有啲人咧，为咗啲目的而好。可以好悭， 系啊， 即系都唔讲嗰啲减肥做运动嗰啲，唔系嗰啲， 唔系嗰啲， 系你想买呢样嘢，或者真系想结婚、想买楼、想好豪去一个旅行，所以你中间好悭、好悭、好悭、好悭， 悭到唔系人咁系咪？ 悭到我觉得不如你算啦，其实唔使咁悭都做呢个目的。 佢即系咪嗰个龟兔赛跑只乌龟啊？即系佢好勤力、好勤力，不停咁样跑去嗰度，而我哋就系嗰只兔仔喺嗰个树嗰度瞌眼瞓。 可以咁讲嘅。 我唔可以你咁讲，唔准你咁讲。 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系噶， 系咩？ 系系 系啊！ 我哋舒适啊嘛， 我哋舒适啊嘛。 咁但系我觉得， 咪睇下你要咩咯。 Okay， 即系嗰次就觉得，唉，你哋咁样就买唔到楼啦，冇、 啊、 自己嘅屋啦、 啊， 你就继续喺你个下格厂度呻啦。 我想问佢层楼可唔可以带落去先？ 有三层，有可以嗰啲工人高过别墅咁样烧俾你。 大厦嘅咩名咩大厦？ 名 名通大厦。 咩？我见过嗰啲大厦写埋嗰条个名啊。 哦，即系落到去嗰你间屋有你个名喺度。 即系长哥嗰啲永祥大厦。睇、哦、你要咩啊？ 系啦， 我只可以讲， 我想做嗰种咧，唔系呢种日女食三年乌冬而 有。咁所以你买唔到楼彩？ 唔系啊，我意思系，我可以做成功嘅人，但我唔系用呢种咁愚蠢嘅方法。 O K， 即系我唔要用咩日食三年乌冬得到一层楼啊！ 咁食甜麦面咯，你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有少少 太 hard， 你应该系唔系谂点悭，应该点样赚多啲钱。你意思系主即系主动啲，唔系被动咁悭。 即系我觉得好骑呢啊！即系你为咗哇，你真系食乌冬唔食餸啊，仲要咁样食。 紫菜有冇咧？芝麻有冇？ 系咪系啊？有冇块腐皮咁啊？即系你咁样，我觉得你要谂一个方法咧。如果你想得到呢样嘢，定系你去赚多啲钱，或者用第二啲方法，唔系话硬食三年乌冬就。 可能佢想躺平咁，所以咪悭。 但系呢个可能就系佢嘅方法，而 系啊，佢就 系 谂到呢个方法咯。 Okay, fine。 即系佢就系拣一样嘢食三年就拣乌冬啦咁。你都系拣一样嘢三年啊？嗱，你一拣一样嘢食三年。 食三年， 食三年只可以食 净系食一样嘢。 系啊， 我真系谂唔到，我死喎！因为我觉得食嘢如果净系食一样，唔得噶。你食拉面都唔可以食三年啦，食 咖喱饭， 你个三个星期都你都反艇啦， 三日都呕啦， 咪咯， 三餐都唔得啊， 系啊，你一模一样食， 系啊， 唔得啊，我觉得，因为食嘢嗰个观感咧，可能对于我嚟讲， 嗱，你 嘅 物用 喺 口度啦， 系啦，我会觉得吓。 Enjoy， 我又可以食嗰样嘢，成日中意食，但系未去到好似日女食三年活动， 或者港男食三年面包嘅有一个系 唔拍拖啊，唔买衫，唔剪头发嗰啲， 唔剪头发， 系唔 偷最后 佢悭翻好多嘅， 即系佢咧最后买到楼嘅时候成刻意咁嘅样， 我买到啊。 但之后佢咪唔做乞衣咯， 即系佢就可以去身光颈靓咁梳翻个头。 OK， 但我就未去到呢程度，因为有啲人咧，睇头先我哋就讨论话 ，OK， 你系呢一种节俭系美德啦， 系啊， 定还是系孤寒啦？咁你点定义头先你话孤寒呢？ 我觉得节俭系自己对自己嘅生活态度， okay， 即系我系悭，孤寒对人哋。 Okay， 外界对人， 外界唔系对自己，你唔会话，哎呀，我对自己好孤寒嘅，唔会噶嘛。你会讲，哎，我好悭嘅，我一对鞋着到烂嘅，系咪先？你会咁讲，因为自己嘅嘢就悭。 即系孤寒系，譬如同朋友出去食饭。咁就譬如呢200蚊以上都唔会去㗎啦。 有啲人会讲㗎、我 尽 量唔好搞咁贵啦。 嗱如果佢讲明话冇问题我好好、即係大家知唔系好多钱啦，我哋即係正常人咪悭啲囉咁。我嘅孤寒定义为呢佢会计较同人哋好计较。 係。 就称之为孤寒，做咩要请你呀、我做咩要买多少少嘢同你 share？ 我点解 系 啦，咁系孤寒啊。 Okay， 即系点解我买一样嘢之后，如果你用嘅，你就好均真咁样要除翻 0.5 都要计嘅， 系个汇率。 系啦，然后咧你问佢借嘢，佢唔借嘅，唔系借钱啊，即系借支笔唔借。 嗯， 系咁，我觉得 系 孤寒。 咁呢个唔系孤寒嘅咯，自私嘅咯，佢都。 唔系自私嘅话，系佢净系顾自己唔理你啫。 嗯， 系咪我系咪先？我觉得啊， 系 自私嘅话系佢只系顾自己，唔会理你死，唔会理你，理得你死啊，咁系自私。孤寒，我都系你问佢，想问佢同佢商量啲或者借啲嘢 share 啲嘢时候，佢唔同你 share。 咁佢会用一个咩嘅理由？即系好明显嘅， 我 哋系有啲迂回啊。吓， 我唔会嘅咁样嗰啲咯。 哦， 但我又咁谂，但有啲时候咧，人系必须要计得清楚嘅， 有啲嘢要。 嗰、那个均真 系啦，嗱，均真同孤寒， 好 多词语我哋而家。 均真点写啊？ 均真均真嘅真， 你有冇谂过？我谂下均真点写？ 唔系平均嘅均咩？ 咁真咧？ 真实个真咯，系咪啊？ 系咩咁写？ 系方中 谁 个谁字咁写？ 唔知啊！ 我 需要查先，跟我讲。Google it 系。你想讲咩？均真 啊，系翻佢嘅均真。 系，因为有时我会咁谂嘅。我如果同人哋食饭，咁系几多钱，我就会除翻噶啦。就算系零点几。都要计翻嘅喎，有时或者搭个的士喺几个人唔同嘅车站落车，跟住要计翻我呢个距离到呢个距离系几多钱，咁佢同佢呢个距离系几多钱，佢计得好清楚嘅。 系，咁我觉得咧， 咁系咪孤寒先？ 咁又唔系孤寒嘅。 系啦， 呢个系均真 系。 系 啦，嚟啦，广东话博大精深。 所以我觉得计得清楚咧，并唔系孤寒。 系，我即系唔同人 share 嘢咧，系孤寒。 唔同嘅 share 又系边种嘅 share？ 即系你系啲咩嘅嘢？例如我想问， 即系冇话嗰啲，你买你买一包糖翻邮袋，买包糖翻嚟，然后咧人哋问你可唔可以食一粒啊？唔食啊，成包都系我嘅，唔同你食嘅，我自己买嘅，咁咪孤寒咯。 系 系 啊，咁嘅咩？ 有，但我想讲咧，呢个咁嘅行为讲明唔俾你，呢个系小细个你会有，你会直接咁讲，我唔俾你食，我自己食晒。 系可以讲， 但系大咗你开始虚伪噶嘛？ 你就会嗌俾入嚟咯。其实个心就唔捻想嘅。 唔系、okay, 你這個呢个咧，我谂起系咩？乐天红仔饼啊？ 咩啊？ 吓，唔使得请你食噶嘛？ 哇，唔识噶 ，sorry。 麻烦同佢同年纪嘅听众可以留一留言， 有人会留言噶啦。 但系我想讲，当时我细个真系唔想请你食一粒噶， 因为你系啊。 孤寒 你，因为我觉得乐天红仔饼，佢话佢 我呢度有一包，你要唔要？ 系啊，乐天红仔饼咧， 我唔觉得今次 嘅包 图系乐天红仔饼歪歪嘅头嚟， 好食到唔舍得请啊！ 咁好食到停唔到口系咩嚟？ 呢句系真噶，我以前细个系真嘅， 唔 舍 得 请 啊！咁我想问我个老嗰句好食到唔停得口系咩嚟 嘅？唔知 你嘅咯， 你嗰个年代点知你？有听众知啊，话翻俾牛听， 出到唔停得口系咩嚟？ 我点知你啊？总之嗰阵时，我觉得呢句嘢系真的，因为我真系咧嗰个红仔饼好细爆，然之后咧我就觉得我唔想俾一粒你。有人问我攞，我唔想俾你。 孤寒， 我就吓我唔想。 呢、這个就系孤寒。 然之后我觉得呢个 slogan， 当时我个脑系觉得系啊，真噶咁咯。 我原来孤寒系咁样入成嘅。 系咪 孤寒？ 系咪你同唐二同唔同意？即系咁啊？你嗱， 但系我觉得细个系唔识得大方嘅，你唔觉咁啊？你都话好真实噶啦。细 个系好真实噶。 系啊，你唔想俾就唔想俾。 系啊， 吹 啊！ 嗱，我话听，其实而家人大 咗 咧， 哎，俾入你啦。 嗱，有三个阶段嘅，细个咧系真系 完全真 实，即系你中意食系真系唔想俾人嘅。 系啊 ，OK， 中间嗰个阶段咧就系有啲咸淡水交界嘅时候咧，其实你系都系有少少唔想俾，但你又 算啦， 或者迫于无奈啦，系咪？但系到我老啲嘅时候咧，即系大个啲嘅时候，其实我 feel 到 老呢个字。 年纪再大 啲 嘅时候，啲 嘅时候， 我发现咧，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真系冇乜所谓嘅，有啲嘢。然之后有啲人你反而会得吓， 使唔使啊？ 是但啦，乜所谓啊？ 嗱，我嘅情况系同 Y Y 你系相反的， 有呢一边反方嘅系辩论，请。 我由细开始就好大方嘅，我中意买零食请同学食， 冇所谓， 冇所谓嘅， 一齐食啦。 我试过俾阿妈打就因为我偷屋企啲钱去请同学食嘢， 哇， 杀晒 佢系泼到极致咧，打我啦，我都要请噶啦， 系啦，今日俾阿妈发现咗就打我啦， 我好厉害哦。 咁大个咗我反而觉得因为我太大方啦，所以我要学识保护自己， 收啊开始， 系啦要收嘅，所以我咧、 okay、 就同人记得好清楚嘅，因为我唔想觉得咧大个咗之后你欠咗人哋或者人哋欠。都是一个人情嚟嘅，所以我咧反而系 均真啲， 系啦均真， 因为有啲系因为有啲人咧，我都发现佢系会利用咗你呢一种大方，而变成一种 哦系啊 老讽咗嘅，即 系 等于佢都请噶啦咁样样。咁、 啊、 但系呢个时候我就唔想因为咁而大家好似系啦，咁不如就均真啦、嗯，均真， 均真， 即系遇到贪小便宜嘅人要均真。 遇到节俭嘅人要点咧？唔好同佢一齐食嘢。 我会尊重佢节俭咯。例如佢话我佢真 食平啲 咯，最好三百蚊留下噶啦。咁、哦、好啊，冇 三百蚊留下唔得噶，我要一百蚊留下。 M 嘅 都得嘅， 冇 问题。但系我你觉得嗱，有一种人咧，直接讲听 咁讨论。 我哋去食嘢，其实咧我唔想食咁贵嘅，可能唔好太贵啦咁啊。定系你中意有一种人系咁嘅，你去食嘢，但其实佢唔想使咁多钱，但系收尾就吓咁贵嘅咁。 屌，我最憎呢啲。 食完之后，跟住吓你又唔讲。 系啊， 你原来你唔想使咁多， 系啊， 咁我哋咪食麦记咯。 我试过咯，系啊， 系 啊。嗰个人唔会听我可以讲。 系啊，你讲啊。 唔系嗰个再，好似我讲过， 系 紧要， 系 我再讲一次。 反正大家都 会 重复咁听， 系啊，反复互战。 哇，点解啲人瞓咗？继续。 几个人打边炉 系啊， 我讲埋系我生日嚟嘅 ，OK， 咁晏昼嚟啫 ，lunch 去打边炉 食咩好嗰阵时讲 系啦，咁啊，诶、啊，去打边好啊，去打边炉啊，你唔好理我点解 lunch 有时间打边炉 ，OK， 系、啊， 总之去咗打边炉， 朝早都可以打边炉， 跟住咧系吹啊，跟住咧就系嗰个边炉咧系有几个 set 嘅，即系有高、中同平、 啊、 三个 set， 咁咧。最高嘅 sale 好似系去到高嘅 sale 好似系去到你当一个人可能百几二百蚊咁噶啦，中 set 可能系八十几一百蚊，低 set 可能系都六十几七十蚊噶啦， 好平啊， 系好平嘅 lunch 嘛其实。咁跟住咧，你当然唔同 set 唔同嘅牛嘅肉啦，或者汤底就冇分嘅，系肉嘅系肉嘅贵贱， 美国 系啦，我记得澳洲定美国定日本咧，咁样系啦， 最贵日本 嘅。咁咧，其实咧，我哋其他人咧，嗱，我本人我就冇所谓嘅， 咁生日啦、 啊。但我都就算我要俾钱，我觉得就算食贵都唔紧，因为我觉得你唔系日日食啊嘛。 系， 即系就算你 日日食大量食啊嘛。 即系你每日食每日食一吨，咁梗系唔捻得啦，唔捻贵系咪先？咁然后我只系觉得，咁大家都唔可以，同埋我觉得我哋都成年人啦，你突然间有一餐我食咗200几蚊，其实都冇乜嘢啊。你唔系日日都系咁，都系嗰句。咁咧我就冇理到啦。咁然后负责嗌嗰个同事咧就睇个 set 就，不如大家食贵噶啦，还都系，好好好，冇所谓，是但啦咁样。好啦。食完之后乜埋单除咧，因为我系生日嗰个就唔使俾钱啦，当然。咁当然而家可能有人讲，你梗系啦，唔使你俾，你梗系冇所谓啦。我再次重申，我觉得呢个是200几蚊，唔系一个咩问题，又唔系日日食。好啦，跟住之后咧食俾咗钱之后咧，就其中有人就话啊，其实咧我冇谂过系咁贵噶咯，我都唔系。 佢讲出嚟嘅， 佢讲出嚟噶，佢唔系即刻。我而家嗰日过咗几年，我唔知道 exactly 究竟佢系 当时 之后即刻讲啊，好似唔系即刻讲嘅，以佢嘅性格。好似之后佢同某一个人讲嘅，即系其中犯嘅一个人就，其实咧我冇咁贵嘅，即系啦，哇，成100几200蚊，其实我觉得咧 lunch 食70几蚊已经好贵噶啦，咁咯， 嗯， 咁我就觉得其实不如你点解当时唔出声咧？当时我哋嗌嘅时候，你不如话啊，好贵啊，不如嗌中价啦，或者嗌个或者低都得嘅，我冇，其实冇紧要嘅，因为都系大家食一餐啫。点解你唔讲咧？点解要事后先喺度阴阴喺度？啲菜唔好， 即系埋怨好贵。 系啦，咁我就觉得吓、啊，其实你可以出声噶。 咁呢个系咪孤寒？ 呢、這个佢烦急， 呢个系小家子气。 系啊，唔大方。点讲咧？佢呢个系咩咧？系啦，呢个系 我觉得佢 孤寒，佢又唔系孤寒。 嗱，首先我想讲佢咧咁样讲啦，因为呢佢唔好意思当时话佢想， 但你 真系 好意思讲出嚟。咁即系点啊？ 因 为我觉得 佢 系孤寒， 佢系孤寒嘅。唔系嗱，我意思系嗱，首先我会觉得，唉，其实你学你话斋，又唔系日日食200蚊嘅 lunch， 咁你咪同埋有一个原因系因为人生日你先食嘅啫嘛。 同埋几多得 嘅 好多人， 所以佢唔好意思讲啦。因为如果嗰日咧，你唔系人生日。 但我觉得既然系咁，不如你贯彻始终一日都唔好讲啦。你自己心就下次，下次 嗱，佢最初系咩？佢忍唔住讲翻出嚟。 系啊，佢又要。 其实佢可以唔好讲，佢心底里边觉得哇， 因 为 佢需要有人认同佢自己。 但 系结 果成台 冇人 认同 佢。我觉得佢面子问题咯，有啲人系咁嘅，即系可能佢觉得其实 嗰下好似冇所谓，其实佢今个心就会计较翻喎，咁贵啊。 同埋有时候我好怕，即系譬如我哋去食嘢，其实咧我哋你可能话你头先话，200几蚊冇乜所谓，但系咧当中有个人其实心底哇，我唔想食200蚊，我想食100蚊嘅啫。 咁不如你讲啦。 但系佢因为面子问题咯， 就系、是、真系唔讲。 如果我讲话我食100蚊，你个个都话食200蚊，咁我点点啊？佢硬食咯，要硬食200蚊嘅餐咯，但系佢会觉得。吓、啊，我都系唔同佢哋食嘢啦，佢哋好贵嘅。咁 下次唔同我食嘢。 系啊，我觉得一系就咁咯。 系啊， 又或者你表达其实我 咧，但 系 冇噶，下次个佢有复仇嘅事情噶， 系复仇。 因为到佢生日嘅时候咧，佢就会去翻嗰个打边炉， 跟住食翻最贵个餐。 跟住、因为你哋请翻佢。 系啊。 Oh no, Jesus！ 但系我咁我佢调翻转嘅时候，我冇话知佢咯，我冇所谓啊。 我哋嗌最平嗰个餐。 试下最平嘅肉同最平有咩分别啊？ 上次食过最贵，今日食最平， 我扑街嘅。我 但系咧，我会觉得咧，头先你讲呢、這个，咁可能呢一个系嗰个人，即系可能有啲孤寒啦。但系咧，譬如我会觉得有阵时朋友即系生日话去边度食嘢，例如上次嗰个朋友咧，譬如我生日，佢请咗我食一个火锅，都可能讲紧成300几蚊、500蚊或者系啦。咁我会觉得如果到佢生日嘅时候咧，我冇理由请佢食吉野加火锅。即系我会觉得我都会 食咗佢只居咁啊， 即系觉得为人哋都请你食 嘅， 差不多啦，系咪啊？你都唔会好似话哇，我哋今日食哇，你我生嘅时候就请你食嗰啲高级火锅，而你生嘅时候我就请你吉野家打边炉咩？即系都会 系何必分咁远？ 唔系有阵时候我觉得而家呢种好似有啲庆祝或者乜都一次半次就算咯。但系你学你话真系唔系日日 lunch 我哋出去食200蚊啊嘛？同埋呢种咧大围一齐约。去食一例嘅同事呢种， 你一系就做山窿咯， 你一系就讲话我如果你明知呢堆人咧嘅消费能力系咁嘅时候， 啊、 你就话咁、我都唔同你哋食晏啦，因为你哋我悭啲啦，或者食饭盒得啦，咁 系 咪？ 系啊， 一系就咁咯。 你明讲，我觉得有阵时， 我觉得有阵时呢啲呢种咁嘅形式，例如最多数系同事类嘅、啊，我觉得你要讲出嚟。 即系譬如，哎呀，我唔使咁贵啦，你哋食啦。 朋友类 你悭啲咯，系啊。 朋友类我又觉得又未必会系咁咯。朋友类你已经大概知呢个人 系佢个 标准 钱，佢本身都系悭开嘅。 或者佢同佢出去食就预咗系咁嘅价钱啦。 因为有啲朋友就食好贵嘅， 系啊，有啲唔贵唔去噶嘛。 系 啊，有啲有啲人 care 就 系 好贵但系好难食，佢都觉得佢都 OK 喎。 但系我最 care 就系好贵但系唔好食噶。 系啦，如果好贵但好食，我接受嘅。 即系我觉得吓乜乸嘢啊！你如果用呢个价钱，我唔介意，但系唔好俾垃圾我。我觉得 去嗰间啦， 我情愿食翻麦记咁，即系平嘢啦， 平买平卖。 即系你唔好懒系贵就同我讲话系请我食咯，但系好难食啊！你明唔明我意思？系浪费咗个肚添啊！ 呢个都系 唔系钱嘅问题， 做乜嘢咧？嘥咗无啦！ 我情愿你唔好懒系啊，请你食啦，跟住就哇好难食，但又贵嘅，跟住同即系你就吓。咁不如我情愿你请我食翻，我知道嗰个食物嘅水平系咩，然之后唔系贵都得嘅咁咯。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雾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 系咯， 头先我咪 我 头先好多词语啊，我哋有均真、孤寒、 节 俭、 美德、 美德 系咪？ 仲有咩啊？贪小便宜， 跟住下一个咧，贪小便宜定系环保？ 小气， 因为咧有一种嗱，头先话好悭，有一种人咧，佢系真系好悭，佢悭到连咧有啲嘢都贪啊，即系譬如即系讲得。即系最大部分就贪埋晒啲免费嘅嘢啦， 免费嘢系最 贵就攞多啲 啊， 系咪？ 系啊，即系佢譬如嗰样嘢，喂，例如我哋头先即系咁样 check check 讲过咧，话有一种人咧，即系攞人哋嗰啲免费嗰啲，例如餐厅嗰啲 牙签， 喂牙签已经好普通啦， 糖 系啊，即系嗰啲酱料包啦， 包包 或者系厕纸啦， 厕纸餐厅嘅厕纸攞嚟做咩？ 其实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去过一个我阿妈嘅朋友屋企咧，佢个柜里边有大量嘅麦当劳厕纸。 哇！ 你知道麦当劳厕纸系鞋 啊， 即系嗰啲好似 kitchen paper 咁嘅 feel 噶嘛。 鸡 嘅 咯， 而家嗰种佢以前嗰种仲草纸噶， 我知 道。以前嗰种系可以写字噶，即系硬到可以写字噶，即系你如果系。B B 用嘅话咧，系应该拆损嘅。 B B 哦 ，B E B E 系。 系 B E E B E E。 Number two, number two。 系会拆损屎忽咁滞，而我系发现嗰个 Auntie 嘅柜里边系大量呢一种麦当劳厕纸啦。 佢系咪批发嚟可能？ 唔系啊，因为咧嗱，而家嘅麦当劳厕纸咧就唔系自己攞嘅。 以前系就咁拎噶嘛。 以前系有个铁嘅银色盒， 有暴露年龄。 通常都攞晒 嘅，中间有个窿嘅。 饮桶都系噶。 系啊，任攞噶嘛，咪揿揿揿。 但 系饮 桶我拎咧，系攞嚟砌成一条长嘅，跟住百万。 咁咪就浪费咯， 百万环保咯， 系啦，地球啲海龟食咗几万只啦，就系咁样。 哪里过嚟？ 跟住咧，我系嗰时发现，哇，点解佢屋企咁多麦当劳厕纸嘅？ 麦当劳爱好者咧， 麦当劳厕纸爱好者嚟噶。 O K， 跟住佢仲要攞麦嗱桶嗰啲，我都见过有人攞。嗱嗱， 桶 我 系 即系嗱，但系我见过有一种咧，嗱，我唔知佢点解偷啦。咁啊，当然学你话斋，都系拎翻屋企用啦， 系啊， 狂攞咯。有一种我见过咧，即系好悭嘅咧，就攞埋嗰啲，譬如人哋食剩嗰啲叉刀嗰啲唔要，唔系食过，即系可能用一包嘢用咗叉，跟住有啲刀。或者有啲人嚟 即係用咗羹， 係啦，咁咪 哦，咁如果喺公司我擺埋喺袋度， 但係我意思係佢唔係我哋外賣嗰種，係喺嗰個地方食嘢都攞埋啊， 即 係嗰啲有啲地方用即棄噶嘛，即係佢都攞埋翻去啊。 哦 嗱，最常见嘅就系而家大部分有人攞，你会唔会攞嗰啲湿纸巾啊？ 唔会啊， 即系咧饮茶咪一定有，或者去食嗰啲烧烤啊， 我唔会啊， 牛博啊嗰啲， 我唔用嗰啲，嗰啲咧嗰啲味好臭 啊，即系嗰啲有阵时 我觉得嗰啲酒精湿纸巾嘅味好臭， 我阿妈咧就会收集嗰啲湿纸巾咯， 我会，但系我唔用咧，我会问啊有冇人攞走咁咯， 咁啊即系因为嗰啲好多都系。即系摆过上台之后咧，就掟 嘅。系啊，佢换嘅。 跟住有啲人咧，就会发展成我未用，佢已经问 你用 唔 用 噶？ 系啊，咁我就想，我就由佢啊，你攞咯咁。 你要 咁呢个系环保定系贪小便宜啊？ 好， 如果酒精湿纸巾咁，我觉得可以系环保嚟嘅。 我真系冇嘥用咗佢。 麦当劳厕纸爱好者， 嗰个系一个癖好，用啲成语形嘅词形容佢系癖好。 即系例如嗰啲牙签咪狂攞。 我觉得嗰个厕纸同牙签狂呢啲系贪小便宜。 O、okay、K。 就唔系环保， 我觉得唔系环保。 即系譬如佢， 因为佢系摆喺度你狂攞， 是 是是，但系首先湿纸巾系讲紧你嗰台，佢一定系四个人，佢就四张有噶啦。 系。 然后你攞走呢个啫，只系。 O、okay、K。 即系有啲人系去一啲餐厅，就最中意就系攞呢一啲免费嘅餐具、啊。 即系狂拎咧，就系贪小便宜啦。 系、 okay ，即系扫一扎咁样走就吓、 啊，即系成卷厕纸带翻屋企， 掹咗中间个心佢，系啦，咁就系贪，咁啊， 即系 贪小便宜。 嗰个咧，我哋以前有个室友啦，即系喺澳洲嘅时候啦，佢咧就唔买厕纸， 佢边度攞厕纸啊？咁 佢喺佢嘅做嘢嘅地方咯。即可能佢间有都系一间餐厅度做嘢嘅，咁咧、 哦、 我哋发现点解佢啲厕纸全部都冇中间个桶嘅咧？ 因为佢攞翻嚟可以扁啲啊嘛， 系即系佢压缩啊，即系可以夹扁啲咁啊攞几个，跟住佢就话吓唔买噶、哦，佢直情讲话你吓我就我唔买厕纸嘅，因为佢喺嗰度攞噶， 因为佢得一个人啦、啊、又，佢如果买一卷厕纸可能 用 好 耐、 嗯， 一条可能有十几卷噶嘛。咁同埋我，但系咧， 我 当下咧， 之前香港啲人抢厕纸， 系唔系嗰啲发晒毛啦，应该系嘛？ 呢啲米唔知食晒未？ 系跟住我系谂咧，当下我觉得我哋发现佢讲呢样嘢， 你做唔出系嘛？ 呆咗咯，唔系因为我觉得首先我 冇谂过，可能 我冇谂到咁极致啊！我冇谂到咁极致啊！厕纸都要攞，即系你话少少， 你觉得呢个极致定系食乌冬食三年极致 一样？因为佢都系好悭嘅。嗰、那个人都好悭嘅真系， 嗰、okay, 个人好悭嘅真系， 佢仲会觉得吓，点、啊、解你哋要买啊？攞咪得咯， 咁咪得咯， 系啊，系啊，佢嗰下咁，但我想话你啲厕纸好鞋啊， 你屎忽比较矜贵， 真 系又乱。 我哋买嗰啲系嗰个 temple， 唔系啊，嗰 冇 temple 噶， 嗰阵咧嗰只狗啊 ，Scott， 我好叻，都 系 金毛寻回犬 啊，系 狗 B B 嗰个，弹嚟弹去啲厕纸都好远嗰个。 佢觉得你系傻仔，俾钱买厕纸。 系佢觉得傻仔，佢真系咁谂。而我知道好多人贪小便宜，例如我去做嘢嗰度又系有个人咧攞嘢饮啊。譬如咧，我话听我见到佢点样攞啦。首先咧。其实嗰个老细系准许你每次都带走一个嘢饮嘅，咁、 哦、 但系佢咧会限制咗你净可以攞罐装饮品， 唔可以攞支装嘅酒， 系支装系有啲橙汁系一个樽嚟嘅，即 系 贵少少，苹果汁都系一个樽嘅。咁咧、 哦、 我就知道嗰种系佢话唔攞得嘅， 即系只可以攞罐装嘅 soft drink， 系啦，嗰啲好平嘅啫嘛。咁但系我发现咧，佢哋会将一啲就嚟到期嗰啲咧拎起。就摆喺度就话啊呢就到期啦，咁就其实想拎翻屋企走咯。而咧我据闻听讲啊，佢哋咧屋企咧系堆积咗成个山咁高嘅 嘢 饮品啊， 真系饮得晒咩？ 唔饮唔晒啊，但系咧佢哋每次聚会嘅时候，即系譬如哎今晚嚟打边炉啊，跟住佢哋唔使买饮噶，因为佢哋攞晒翻屋企，屋企好乸多噶，多到直情系佢哋话 浪 起晒嚟，去到呢个程度咯。 所以其实我有阵时觉得咧。有啲贪小便宜或者呢啲嘅人咧、 啊， 首先佢会转发嗰一只悭， 系系啊， 嗰只系因为节俭， 系啊， 所以我咁做咪可以节俭到咯。 唔系同埋唔系，我觉得佢哋唔系转发话俾你听呢种叫节俭，佢转发话听呢啲你叫蚀底啊，你唔攞系蚀底啊。佢话俾你听，喂，你做乜唔攞啊？ 但系咧、啊、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当时咧我哋咧就。人哋话啲汽水可以攞，我哋都唔攞啦。第一， 因为好多啊屋企。 跟住之后咧，有时咧，譬如因为佢哋圣诞放假噶嘛，跟住有啲食材咧叫你拎翻屋企，我哋都系唔好啦，唔拎啦。即系我哋拒绝人哋攞呢啲嘢。 有 阵 时我觉得咧，你贪完好似呢啲人咁，佢话成间屋咧堆到咁高啦， 即系贪翻，但 系 你又用唔晒 啦， 跟住 你摆 晒 喺度做乜？仲要呃人要啊？你要攞啊？你攞啊？ 系啦， 佢仲话翻你，做乜你唔攞啊？ 系啊，但我哋就好似 要啊， 系 啊，咁啊嘛， 系啊，真系唔要，佢哋可以攞噶喎，咁样 跟住我哋就话，我哋唔要啦，佢哋吓你做咩唔攞啊？咁啊， 跟住我想话你 系 咪想要啊？ 同埋有 阵时 佢哋咁样拎咧，好似系为大为服务咁 啊， 我而家拎咗嘅话，你哋咪唔使拎咯，就可以用啲资源。 系啊， 其实 我 冇谂住饮嗰堆嘢咯，系咪先？ 跟住话唔好饮咁多可乐啦， 好认真饮水啦， 水都照偷啦，咪偷佢攞，诶佢唔好诶我唔可以讲偷，佢会觉得系 字句嘅意思啊， 因为唔系偷 拎， 因为佢话可以拎，但系你唔拎咧系你蚀底，你做乜唔拎？ 可能佢哋认为偷人哋唔知嘛，嗰人都知噶，我咪攞咯， 佢可以攞 噶， 系啊，不 过 我攞多咗少少啫，咁同埋偷厕纸都系嘅，偷厕纸仲有偷嗰啲 kitchen paper 啦，即系嗰啲 鞋 嗰啲偷翻头先我哋话佢由呢个铺头偷去自己个铺头度摆去用， 做东西啊！ 呢个都系你有叹为观止嘅 ，ridiculous 系啊！即系佢喺某一个地方，我冇讲厕所啊，真系 极致咯，厕 所嗰啲厕纸偷去自己铺头度用， 我觉得应该艺术啦，做得好极致啊！ 其实当我知道嘅时候，我都好想笑， 笑咯！ 原来嗰啲厕纸系嗰度攞，嗱，因为佢会觉得咧，厕所嗰啲厕纸咧系呢一个管理公司摆落去噶嘛， 就唔关佢事噶， 咁我俾管理费。你明唔明啊？ 即系有啲人都系咁谂噶，我俾咗钱食嘢，我梗系可以攞佢，攞晒佢呢个牙签同牙签啦。 佢摆喺度冇人唔俾攞噶， 系 佢摆翻支喺度，攞晒成栋。 呢啲真 系 好可圈可点。 但系有嗱，我觉得少少你，譬如啊，麦当劳食嘢，嗰啲盐啊，都冇用到咧，翻去用。麦当 纸巾得唔得？ 咁而家冇得攞噶啦，不过我意思系嗰啲餐具， 孤寒噶，你写个餐一张纸巾，仲要垫喺个薯条底 都 湿烂晒， 你叫佢俾多张，你仲好似唔 好似要佢条命咁。 系啊， 嗰个职员即 系都系啦，嗰啲唔俾自己攞。 但系咧，其 实 我好讨厌有一啲人咧，佢咧啲茄汁啊，啲泰式辣酱啊，即系佢食完咧食唔晒噶嘛，佢就储喺屋企。我 就唔用噶， 系啊，跟住我心谂可唔可以掉咗佢 一样啫嘛，即系佢喊咗， 其实会变坏， 佢 哋 喊咗嗰啲 汽 水嗰啲拎咗翻去噶，佢用唔着，用唔 晒噶，饮唔晒噶，结 果其实都系做咩咧？ 你唔食就唔好拎啦。 我觉得如果唔系啊，你唔系真系使用或者真系会用到呢样嘢， 攞多都冇用噶。 你话牙签撩牙厕纸抿屎，我都觉得算啦。 啲屙完屎仲要抿，惨啊！ 但系你好似嗱呢个啲食嘢咧，攞几包，但系其实你用得一包， 系啊， 跟住摆晒。喺屋企成个 即系我唯有就系谂就系我个概念就系、是，譬如诶呢啲汽水多咗攞唔攞，我就攞哦，可能我饮一罐就攞一罐咯。 系啊，但 系呢啲嘢，譬如嗰啲啊，之前咧有一我公司试过唔知派乜 Q 咧，好似系嗰啲口罩， 哦 是 啊、 即系派嘅，突然之间咁，因为我块面敏感，我就 系 用啲款口罩，我就唔用嘅一定，咁我就会问有冇人要啊咁样，咁我就啊有有要要要，咁但系嗰啲人咧。有啲咧要咗系见到佢真系用，有啲要咗我觉得你都唔用啊，你要晒，摆 咗 堆咗一扎喺度。 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有人想用，真系有人用噶嘛嗰啲，咁、啊、不如你俾嗰啲用嘅人咯。 有啲人唔用嘅，就系攞咗先咯。 即 系 系啊，佢系攞咗抢咗资源， 同埋有啲公家嘢咯， 抢厕纸咁咯，系咪？ 即系公家第一摆喺度，当然你用嘅，我觉得你想用，你咪就系攞你用嗰份，但系你攞晒走。 我突然间谂， 虽然我都唔用嗰啲公家，我都吓你攞晒唔使系嘛咁 啊？唔系，我突然间谂起你话公家嘢咧，开头咧疫情嘅时候咧，咪好难买到酒精搓手液嘅。 哦，系。 跟住我系听过有个人咧，真系攞个樽去装人哋嗰啲，譬如系摆喺度俾人哋。即系可能有某一啲 地下大堂嗰啲啊嘛， 系啦，佢走去攞啲樽嚟 折啊嘛， 又狂折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哇，好 极致啊，极致。 唔系我明白当时，唔系佢话吓，唔系佢唔系用呢句，佢就话哇冇买唔到，好贵噶咁样，即系而家好难， 普遍啦，而家 就系，但系当时 系 咧，我见到佢呢个行为， 即系厕纸咁咯，啲人话出去啲餐厅攞厕纸，因为冇厕纸买啊嘛。同埋突然之间计自己屙屎用几多格啊嘛，原来 我系觉得当时我听到我觉得哇你使唔使？不过虽然我知当时我都系买得好贵， 咁样你会叫佢会叫佢贪心啊？ 我笑咯， 呢个做法 唔系嘅，有啲人连洗洁精都栽埋翻屋企嘅，系啊， 唔系你叫咩？你叫呢种叫咩？你觉得系咪贪心咧？唔系佢唔贪心，唔系佢唔系贪心噶，佢系用噶真系。我觉得咧贪心咧系你 本身是用那样东西，但是多于你需求呢，我叫贪心。 哦 ,over 了。 over 了。 即是那些汽水拎了回去但不喝。 明明你已经有几十罐，你仲要攞嘅。 咁是贪心。 是啦，所以但是他那种不是，他这种是真的。 咁呢个是即是你先譬如那个呢、這个在广告攞个厕纸攞个攞酒精啊，接啲嗰啲都系贪小便宜。 是咪啊， 是 我觉得可以咁样理解。贪 小便宜本身他已经足够，但是他再需求 再要。 我都过咗嘅， 系 就 over 嘅， 即系杯水满咗，仲要继续斟嗰啲啊嘛， 系啊，佢、觉得喂 咁啊贪小便宜就系、是，咦我呢个杯大啲攞去斟先， 系啊，佢会掉低个细嘅攞个大嘅咯， 系 系咪咯，系 啊， 而我哋永远都系穷人， 我连杯都唔要啊，我 都 唔用嚟做乜啫， 唔系要饮嘅时候先开水喉啊， 我上头先我 chat 时候有讲个分法嘅。如果你是周慧敏咁，你咪悭妹咯。如果你唔系周慧敏，你其他样 嘅， 你咪贪小便宜咯。 即系样子如何，日子如何。 系 啦，即系我觉得有啲人咧，同埋有啲人咧，又系即系好中意，即系可能食嘢咧，又系外卖。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咧外卖会唔会食剩嘢？唔好讲外卖，食剩嘢堂食啊，你 会 唔会打包？ 我冇，我冇嘢，我冇嘢可以打包。 因为佢食剩好多嘢，唔知点打包。嗱，即系有我唔知啦。大部分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咧有好多人咧都唔系好兴打包嘅，即系佢觉得吓食剩咪 算 咯。有啲人仲好过分嘅，即系可能真系叫咗好多嘢，真系食剩好多添嘅。咁但系咧，我发现咧，即系系喺我哋去澳洲嘅时候咧，我哋系一嚿嘢都打包嘅。 系、啦， 真嘅。譬如 啲鬼佬都系， 但你系咪有带埋个盒去打包噶？ 唔系 个，本身 俾钱咯，有个盒。 嘥个盒啦！哎呀， 唔系嗰只， 你唔够极致。 唔系，不过佢哋好似唔收钱嘅盒，香港先收，唔记得咗啦。咁咧，我意思系呢个 有啲唔收 呢个打包嘅文化咧。原来咧，我系去到澳洲先觉得，可能佢哋系一嚿啦，真系噶。一嚿，譬如你食三嚿咸水果，有一嚿， 你好似讲过， 都会拎嘅。咁但系咧喺香 食嘢 喺香港嘅时候，我最记得有一次即系澳洲人，哎，你香港就唔会拎走啦，系咪？哦，系啊，其实唔会有人拎走噶。 其实咧，如果一齐食嘢之后，咁、其实只系我唔系讲到啲饭一半咁嗰啲 啊， 我系讲紧一啲小食拼盘，得翻一嚿鸡啊嗰啲咧，我就搵条友，你不如食咗佢啦。 但系有阵时你唔想逼人食噶嘛？ 一嚿我食得我食一嚿，唉，算一嚿就食咗佢啦。 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即系可能咧佢会等紧你，系咪想不如我拎走啦咁样？即系你未食、或者你其实未终结嘅， 未完咯、 你未件事未终结，佢就想话你哋唔食噶啦，系咪啊？咁就想滗走，或者佢自己就会任何人哋食剩嘅嘢，佢都会唔介意咁拎走咯。即系咁嗰种系咩啊？环保。 你有冇试过去酒楼即系食饮或者咩嘅时候，最后咧硬系有啲嘢要拎走噶嘛？ 系啊，食饮啊， 即系个橙啊嗰啲都要拎走噶嘛？ 有冇人要？佢嗰个姐咪话要唔要啊？咁啊，包起佢啦。 但有啲人就好贪小便宜。明明个橙都未派到俾你嘅话，就话你要唔要啊？我攞埋翻屋企啦，咁咯。 哦， 即系嗰种，譬如鱼猪头啦，有冇人要啊？ 煲粥啊嘛， 或者佢咧未食晒嘅，即系可能仲喺度嘅，啲人系未停手喺度。你哋有冇人要？冇人要，我拎翻去啦，咁咯。嗰种咯，即系有啲人系会咁。 如果佢直头公开讲话，你有冇人攞？冇我就拎我就。 边个好意思话唔好啊？ 其实你咁讲，其实你冇人， 边个会争？ 系啊，即系你要啦，咁系咪先？觉得好啊，你 咁你想食仲话，我仲想食啊，咁啊。 我觉得其实佢好，其实佢又好似好礼貌问你要唔要，但你就会话啊你要，但你心入边话。吓、啊！我哋都未食晒，你又话要拎，咁即系点啊？咁 我会即刻食多嚿先，即系我你攞走， 一路食咗，我哋攞。 系啊，我会。 唔系咁，你呢种称为咩啊？环保捻又唔系环保？ 但系如果呢、 都系贪小便宜， 我 觉 得系贪小便宜，因为佢咧已经 hold 住。 但其实我会唔系几好意思嘅， 系 因为我会觉得咧有阵时即系佢打包唔好嘥，系、但我有啲觉得啊，其实都系我哋食剩咗，好似唔系几好。 佢唔 care 得啦。 唔系嗱，在于我嚟讲啦。咁话说上次我就参加咗一次公司嘅食饭啦，因为嘢食系好多噶，系有两只长脚蟹，系一台有两只啊，即系你十个人就食两只咯。咁然后有鱼珠啊、鱼翅夹包鸡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到咗最后咧，有一个糯米饭，咁即系好饱啦。 落啦， 通常嗰啲 咁跟住之后咧，仲有个啲炸子鸡啦，嗰啲 咁跟住之后嗰个鸡其实冇人食过咁滞啦， 因为好饱。 咁然后啲人就话：，唉，咁拎唔拎翻去啊？咁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因为我心谂，啊呢啲又食过晒，即系啲口水，即系我觉得， 即系好似唔系几好 卫生嘅情况。个个问要唔要嘅时候，我都话唔要。我话点知作过咗几日，我姑姐就拎咗一盒嘢翻嚟， 就系嗰盒鸡啊嘛。 佢就系佢公司食饭食剩咗嘅鸡，佢攞翻嚟煮翻俾我哋食。跟住我就心谂 ，Holy shit！ 你呢个情况就觉得，唉，点解你要贪小便宜啊？ 咁可能佢系觉得系环保， 冇嘥佢。 系啊，佢话唔好浪费。 你哋都夹过一嚿嘅，可能佢觉得，唉，冇所谓 啦。所以你 系 好难界定 嘅。咁嘅话，其实我唔 mind 人哋攞嘅，但我唔会拎嘅，因为我自己唔食呢啲嘢。 系啊，我过唔到自己嘅关， 我唔会食啊嘛。同埋屋企人都唔食噶啦，拎翻无啦啦。 嗱，但我想 讲 下嗰日点解我都有食到嘅，就系因为佢根本冇煮其他餸。 Holy shit！ 硬食啦，真系。 跟住我心谂，吓点解我嗰日又咁？ 你逃避唔到呢个命运， 都系食翻嗰啲鸡。 都系鸡， 但系另一份拎翻嚟。 我自己唔拎嘅，一来我唔系好中意打包，系拎住盒嘢翻到去。 唔 系，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都唔会打包，咁会拎住嚿嘢翻屋企啫。 系啊，我会请人嚟食咗佢一日算啦。咁 以前嗰啲人先会话唔好嘥啊，拎翻去。 但系如果有人打包就是但啦，但我个心就觉得，吓、啊、其实我哋好似食到我都系咯，似 唔 系几好。 如果我觉得系自己人，即系我觉得。都系屋企人啊，或者即系自己人系食剩嘅。 如果自己，譬如我哋都系五个 人 一家人， 同埋我觉得打包嗰啲嘢，如果系譬如剩翻两个寿包， 哦、 即系个个嘅，剩翻三粒 嘅， 系虾丸，唔知五嚿鸡翼咁样干嘅，我觉得哦。O K， 因为唔会有人夹到噶嘛，大家夹一嚿啫嘛。 就算系佢哋夹用公筷都好啦。 系啊，都唉， 都 系 咁边啲你接受唔到啊？ 啲 肉酱意粉 食剩系啊。因為 真系食过嘅， 一兜嘅 ，OK， 有汁嘅， 系啦，我 炒饭得唔得？我想问， 唔得我都， 即系你觉得炒饭都系不过， 系 啦，佢都系不啫，每个人不一斤咁咧。 我觉得一嚿嚿嘅可以， 唔系，但系我系认为咧，譬如我去食饭嗰啲人系我唔识噶嘛，其实可能 有 啲公司唔 系 好熟嘅 人， 系啦。咁而家有疫情，你冇理由食翻嗰啲人食剩 嘅 嘢噶嘛。 但系如果咁嘅话，如果佢。不过有啲人又觉得唔好，有啲系一开始就话：，哎，我哋呢度多咗个饭都食唔晒噶啦，不如呢一个直头成个我 hold 住打包。 我觉得如果呢种系大家，唔系我意思系你凭咩讲先？你点知嗰啲人系咪想食啊？唔系佢中意有个人想食。 我意思系我情愿一开始佢就话：，哎，呢兜不如咁啦，而家咁多兜，哎，我呢兜我就留起佢，我打包啦，唔好掂啦。咁我会觉得舒服啲咯，因为我唔会有头先嗰个 系 我好似我啲口水你又 share， 但其他人就我都未食你就话打包， 但你咁讲又好肉酸嘅，因为咧你咁样讲即系喂，你已经默认咗人哋唔食啊， assume 就想拎走佢， 我自己觉得啫， 即系抢喎咁啊，即 系 个系唔好意思嘅会有人， 但我会觉得唉咁好过我食剩咗一半你先话要啊，咁情愿你呢个系冇掂过嘅，唉你 如果我都系觉得打包呢个，如果你系大家系屋企人啊或者点，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系嗰一班人食翻，我觉得 OK 嘅。如果我要食另一班人嘅口水味，我 只 觉 得我嘅口水味，然后有一条又咁样，好似唔系几好。 你高温处理， 高温 处理，即系你用摄氏100度嘅水嚟烫过， 百洗为零理啊嘛。 但系有一个前提底下咧，系我觉得系一定要咁，我先会打包嘅，就系、是、我一定要食翻。 自己系我会食嘅，真系。 如果我会食，我先会打包。如果我唔食咧，我系唔会拎翻。 即系包嚟做咩咧？屋企又冇人食嘅。 我有试过你讲呢、這个，你突然间我令我谂起 点啊？ 因为咧以前咧每个星期即系喺澳洲嘅时候都要食，都会食饭嘅夜晚出去。星期五嘅时候咧，公司咧铺头都会出去食饭，而每一个星期都会食剩嘢嘅喺嗰度食饭嘅。 就算唔食剩，嗰间铺都会送一啲嘢俾我哋食。 佢会系咁执一啲、例如蛋挞啊、炸嘅嘢啊，咁咧菠萝包啊，咁佢咧每一次咧都会话系俾你哋嘅。咁其实咧开头嚟梗系满满心欢喜，觉得好正啦、啊，因为你哇有两个蛋挞，因为蛋挞好好食嘅，佢个蛋挞，跟住就觉得好好食，好啊。唔好意思，当你第十次佢都送俾你嘅时候咧，你头先话唔食唔好拎啊嘛， 系啊， 你嚟做乜啫？但系佢系咁要你要，咁我就会硬食啦，拎咗先。嗱，开头咧我就开始派俾人哋食，即系例如一翻到去就俾咗某一个朋友，喂你食啦咁。佢话点解你会有嘅？我话你食啊。好啦，我想话。都是到第十次的时候这位朋友都不会要的。他说我不吃了，而我又不吃。我真的做过一样很折代的事，就是我拎了回去，但我没吃到最后是掉了的。因为 你头先呢一个系我近年对付山水饼嘅方法。 系山水饼都掟人哋。 山水饼，因为 系咁叫你食， 因为我好扑街嘅，我好多嘢唔食噶嘛。 系啦，睇翻我一集先， 冇错，听啊。咁然后 一集好多人听嘅， 咁好多嘢唔食情况咧，就连蛋糕我好多都唔食啦，我又唔食咗俾你啦。我又唔中意啲蛋糕入边有啫喱啦。跟住嗰啲酥唔知乜差乜差酥， 蛋糕好严格， 我又唔食啦。系啦，咁然后我觉得。我夹硬食咧，又嘥咗我食蛋糕嘅 quota。 即系你唔想硬食啦。 即系，但系咧，因为好多人散水，都有阵时唔系蛋糕，系送嗰啲茶包啊，仲有嗰啲咩雪花酥啊， 系， 跟住仲有嗰啲咩我又唔知道收过好多，总之一嚿饼啊， 我最唔中意 mousse 嗰啲 自己整啊嗰啲咧。然后咧，如果嗰日我真系唔食嘅，我有试过话唔使留俾我 OK 啊。 但系佢哋觉得唔好，你都 系啊，多谢， 即系切俾你食。 OK， 我会要嘅。好好多谢多谢多谢，要完之后咧，我就开始问其他人要唔要啊？你攞埋。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问其他人，有人要都好嘅。 系啊，我喂你哋食埋佢啦，你 share 埋我就唔想食呢个味。佢点解唔食啊？因为我唔想食咯，唔想食。我心系 你未食过，唔想 嘥呢个 quota 喺呢度。 系嘅， 即系我食 cake 已经系 quota 啦，系咪先？肥咁大佬啊， 系。 咁我点解唔食啲我想自己拣嚟食嘅咧？ 唔中意食嘅 cake 系啦， 硬食 冇错。 我就系会觉得， 即使嗰啲人就诶呢个好贵嘅，我唔中意食就 唔想食。我会觉得有啲如果人哋系要你一定要或者你逼于无奈，即系要接收一嗰样嘢咧， 都要嘅话， 我会用尽方法转赠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 咁同头先嘅利是封有咩分别啊？ 有听翻之前嘅利是封系啦。 我就是觉得只要不要浪费，我都是环保撚嚟嘅，真的不要浪费它。 费事我要了个点呢，我都不用我都不吃，那我要来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你不吃啊，个个都有的、啊。 是的，我就不要紧，你吃多久啦。 你 这 种就是蚀底了。 是的，因为同样这样好。 好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可以成为有钱人。 又来了。 我哋挨唔到三年烏冬， 我突然间日女，所以就系日女可以， 只可以喺度慰劳讲废话。 唔系，我突然之间谂起咧，我以前咧去呢个旅行咧，跟团细个去旅行社嗰啲旅行团嗰啲啊，跟住咧食饭咧，咪同一啲三九唔识七嘅人坐埋一台食嘢嘅，即系嗰啲旅行团系咁噶啦。 系啊， 跟住咧你嗰啲餸咧，佢都系 set 好咗噶嘛，咁你同一堆唔识嘅人啦，即系可能你屋企人都系得嗰几个，但系咧成围有十几个。咁另外嗰啲完全系团友啦，唔识噶啦，坐埋一齐食饭咧，跟住我记得我阿嫲咧就话快啲夹啦，因为咧佢好似觉得咧要同对面嗰个人咧 争过，一争一日之长短。 跟住我心吓，我都唔想唔食咪唔食咯。 啲长辈通常都会 唔 好蚀 底啊嘛， 即系佢情愿霸咗翻嚟唔要， 系佢夹晒 过嚟，但 系 你 唔 可以唔霸， 系啦。死霸烂霸，但系你唔食嘅， 但唔可以唔要。 跟住佢就猛咁话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咁我想问蚀底嘅相反系咩？即系唔蚀底嗰、那個，即系、那个，即系你蚀底啊？系讲咩啊？ 蚀底， 即系你我哋成日俾人话你蚀底啦，你唔攞咁 啊？ 系啊。咁但系另一边系咩啊？即系你一个反嘅， 唔蚀底。 太方得滞， 太唔自豪， 太阔佬， 太阔佬咯， 阔佬， 太 阔 佬， 阔佬唔系太啦，唔使太啦，阔 佬 就太 咯，阔佬咯，因为阔佬胆拖懒理啊嘛， 太唔蚀底头 先，银同银啊，加个银咪得咯， 太大方啦， 太得银，唔开心， 但我都成日俾人话我太阔佬嘅。 系，但系点样为之？啲人会觉得话系太阔佬咧？ 通常我俾人话阔佬咧，系嗰啲，譬如我买咗一堆嘢食咁啦， 系啊， 咁跟住开嘅时候，可能大家一齐食啊，咁 都会问噶， 大家一齐食啦，咁即系我开嗰一齐食啦，咁样， 咁 但系久而久之咧，就发现其实只有我买嘢咧喺度，大家就会攞嚟食嘅，但其他人就唔会买嘢摆喺度大家食嘅， 或者摆喺袋度食， 即系 自己食你出嚟食咯， 咁 样， 即系 咁 佢就诶唔好咁阔佬啦，你唔使成日买定一啲嘢喺度开，佢哋都唔会买翻俾你噶嘛，即系佢哋又唔会，唔系话大家都会买啲嘢喺度摆俾大家食啊，只有我咁样，佢就吓好阔佬咯，咁我唔会咯，咁我就谂其实我买咗我都食嘅，我都开嚟食。 但你 对 呢一种嘅呢一种嘅指控啊，呢种指控咧点咧？ 我会吓冇鬼嘢我都食噶，即系唔系我买咗我唔食啊嘛， 系 我都食噶，不过我食唔晒噶，唔通我买一包99包嘅旺旺食得晒咩？ 大雪饼，我谂起嗰啲 嗰啲 一百片嗰啲， 即系可能买好捻大包热浪写晒。 我觉得有阵时呢种形式，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啦，咪食咯一齐。 系， 我自己一个都食唔晒噶。 但 系 有人就 我知有啲人会觉得你唔好摆出嚟啊。 系咯，你买你净系买一包咪得咯，我吓咁两包又平咁。 我觉得其他人只要唔好滥用就得咯，即系我觉得摆出嚟大家食，但系唔系话学你话斋咧。摆喺度免费就喂攞多几嚿啦咁。 又系啊，我有一个问题嘅嗱，因为我遇过嘅经历咧就系咁嘅。我譬如买咗啲嘢翻嚟，我可能同大家 share， 或者我整咗啲嘢食同大家 share， 然后咧原来你叫人食嘢咧，人哋都未必会食噶。 都系有啲人系噶。 咁、你觉得嗱，你中意一个贪小便宜嘅人，话系即系同你食得好开心啊，定系啊佢拒绝你嘅食物嘅？ 佢拒绝我唔紧要噶，因为我成日拒绝人唔食噶啦，我 佢觉得冇问题， 系我觉得佢唔食唔紧要，佢讲得噶啦，我反而怕佢夹硬食啊。 O K 系， 即系我唔使，我唔紧要你唔好。 佢唔食萝卜白丝，但系佢系咁食。 佢唔系，唔系我意思系嗰个人唔系唔食呢样嘢而拒绝，系佢任何嘢食佢都拒绝嘅，佢好均真嘅可能， 我唔会食呢啲嘢嘅。 系啦系啦， 我唔紧要，你摆明均真，我唔紧要。我怕你暗地里、okay. 即那个明明好像表现会下面讲回咁贵，我怕我不喜欢这些。 OK， 你摆明话听 是。 我不吃这些我不紧要。 但我即我其实很怕这些我不吃这些的人的。因为呢有时你是跟人家分享的嘛，譬如你买了零食，咁有些人吃的时候他很开心，你都没什么东西是 不 是，是 OK 啊，你不会想哇这个钱多少钱啊这样的嘛。 是啊， 但是有些人是他觉得他怕吃了你的，你介意。即系你使咗你啲钱， 我觉得咧，你嗰种系话咧，嗰个人咧，你叫佢譬如啊，你食啦咁，跟住佢咧唔食，你可能你就你又不厌其烦话，喂你食唔食啊，食啊咁样，跟住佢其实唔食嘅都系，然之后你就觉得，因为佢意思话嗰个人点解唔食咧，系因为佢都唔 受咗你嘅恩惠， 系啦，同埋咧佢都唔会请你食嘢嘅。 哦， 因为如果你食咗就请翻嚟食啦，咁佢就唔会。 嗱，由于我成日都唔食嘢嘅，即系好容易人哋请我， 因为佢真系 我唔 食， 系我变咗咧，我讲一次嘅啫。 系， 如果佢唔食就算 了，我唔会追加噶、哦。即系喂，快啲食下，我都唔会追加嘅。系咁咧，应该冇造成其他人嘅压力，就系好似受咗我恩惠咁嘅冇嘅。 但系我意思系咧，遇到个情况咧，系佢咧系永远唔会食你啲嘢，你会觉得佢个额头可能喺嗰个后尾枕啊，即系觉得你嗰啲嘢就系唔好噶啦，咁、哦、样咯。 咁我又冇 咁。咁但系咧，后来我又遇到一啲人，原来咧佢系会同你 share 嘅。即系譬如你就觉得哦咁样，原来有一啲人又系咁噶，即系好大方噶， 冇乜紧要。 系啊系啊，我又觉得哦，原来有 反而有试过系我嘅阔佬令到嗰条友似有 压力， 唔好意思嘅， 因为食咗你啲嘢嘛。 系譬如我去落去买嘢买饮，咁我知佢都系当好似张柠檬茶咁买咯，买几盒咯咁样，咁我饮啦。啊，几次俾翻嚟，我系屌唔使啦，啲百蚊咁样是但啦咁啦。 有啲人会咧，唔好饮咗你盒嘢。 咁我就唔好俾翻钱，我话得啦，你下次你买。 系啊，一系 咁，咁就轮流买啦。即系好似哦，佢今次买咗啲零食之后，我下就买饮， 我觉得咁样就 O K 啦。但系有啲人学你话，即系系都要掉翻啲钱俾你噶，有噶，佢系都要执落你度噶。 系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咁如果佢系都要执落我度咧，我就会知道哦，佢系咁样嘅。咁唔紧要啦，我会照收嘅。 系系， 哦，好好好，咁咪八蚊啊咁咯。 我而家谂翻起咧，啲人咧咪好中意争俾钱嘅。 系啊。 近年好少见到啊，我想讲，因为大家都唔想俾钱。 以前我就睇，我以前睇过咧，我阿妈个年代咧，佢不停喺度争俾钱，有冇见过？ 黐手咁咯， 系 叫问黐手。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见过，系不停咁掉嚟掉去啊啲钱。我见到啲钱， 扎垃圾咁，我执啦，不如系咪？我见嗰个最狠嘅招数系咩咧？ 抛来抛去。 啲人之前比较多，有时以前啲酒楼比较多系要搭 lift 噶嘛，跟住可能咧有条友就可能我假设我同 YY 咁样，我俾咗钱噶啦，我就唔使佢俾啦，我就冲入 lift， 哎呀走走，闩门嗰下，嗰、那個、YY 就抌嚿钱喺个 lift， 喂俾你啊，跟住咁样 咯。你呢个人就 我 见 过呢、這个哇 amazing， 我系试过好多次啲人真系借厕所，话去厕所先，跟住其实系俾咗钱啦。 我有，我都见过 电 counter， 有呢、這个老一辈我见过。 呢、這个哎呀，点解你咁样噶？出呢一招啊？咁嗰啲 系咯， 我听过呢啲。 我想问你觉得佢哋系真心定假意？ 假嘅系。 点解咁做 咧？呢啲系懒阔佬系 懒嘢。 我见过系好，你头先讲 其实都系关于面子。 佢哋咧以前好有一种即系长辈咧，佢系咁噶。你食食下嘢啦。 好啦，学你话斋，佢你以为佢去厕所啦，啲翻嚟之后咧，好啦，食完啦，好啦，不如俾钱啦，跟住，哎，俾咗个啦，行啦，吓，头先俾咗啦， 哎呀，冇， 系啊，跟住咧就要， 但系心里暗喜，唔使俾， 跟住就哇，原来佢即系好大方。 嗱，呢个就牵涉头先杨怡讲过啦，佢其实唔想受你嘅恩惠，所以想俾翻钱你有阵时 系。 即系佢想 请你食饭， 温真啲。 O K， 系啦，佢想俾翻你。 唔系，但我意思系，你觉得呢种举动啊，其实系真。 我细个睇佢化生嚟，又又点掉咧？今次 唔系，同埋我见到佢哋争俾钱，我每次都得反眼。 仲要搭碟佢，哇劲啊！佢一个手球投佢之后冇得拗咯，佢嗰啲钱抌咗个 lift 度唔执啊！ 唔系，我见过就成。又系执 塞落袋嘛， 佢咧两个不停好似喺度打交咁啊！我以为佢打交， 唔系我试过咧，系有人咧俾咗啲细路噶，即系可能其实 系 啊， 塞 我 都食啊， 系塞我就我哋， 诶俾你妈打我走先啊， 好孤啊，系啊，唔系好想塞落袋啊！ 但跟住如果我试过咧，我屋企人争输咗， 系啊， 咁嗰个人走咗啦。跟住佢就，哎，下次买翻盒嘢俾佢嘅，如果唔系咧，佢咧又会话我哋食咗佢一餐嘅。 买翻盒咩？狮子？ 唔知，即系佢先觉得一定回翻啲嘢俾佢。 系 ，如果唔系咧，佢唔系惊，佢系惊人哋会觉得佢哋 净系食咗就算啦， 系冇面啊，即系唔好意思啊。面子， 下次佢请翻 面子回面子，你明唔明啊？ 唔系佢所得咪吓嗱，我觉得咧，我其实 但我哋依家 嘅 人系唔会咁谂， 好似冇见过咁样样。 我哋会好均真咁，你生日咪好，全部人请你， 啊、 但系冇人生嘅全部 A 制咯。 咪咯，我唔系好明咧，佢哋有一种咧，我听过佢哋一种概念嘅嗰啲长辈，就系咧，佢哋会觉得咧，头先嗰种争啦，即系推嚟推去，你见佢就嚟，你就嚟见到佢两个揽埋一堆碌落楼梯咁 样， 不停喺度挡嚟挡去，但 系 因为咧就即系会觉得点解佢哋会觉得，诶咁我下次请翻你啦咁嗰啲咯， 系啊， 不停都系你请佢请你请佢请。 头先佢就诶唔好咁样白受人哋恩惠，同埋怕冇面，做乜次都好似黐人哋请，我哋都要表达出我哋唔系黐噶，我哋都想俾噶， 系啦 咁啊嘛。 咁但系佢哋咧唔会好似我哋讲话A A 制。 啊、 但他就会是说我、哦、下次请你咯，就不停都请、 啊、 总之不要做最后那个咯。 是啊，即是究竟哪个嗌落有落呢，不要做那个美术。 我有时候想呢，我听他们说、哎、上次呢我们现在一人给一次的，上次他给的，今次就给回咯。 哎，他今次买了盒饼给我，会盒糕给他咯。 啊、但我在想呢，你有时候会不会中间隔了很久没见，上次哪个请呢，哪个开始回 呢，再争过咯。冇嘢噶， 再来一次， 跟住碌落山都系，系真系碌落山，跟住滚落去。 唔知啊， 不过唔紧要啦，每个人都啊，又理得你系均真啊好，小气啊好，贪小便宜又好，定系悭钱，定系环保啦都好 啦。你个月系周慧敏咁，你咪节俭咯。 即系乜都睇样啦，系咪？ 我 总结系咁嘅， 系啊，你嘅样系其他，你咪贪小便宜。 即系靓女贪小便宜冇问题嘅，系咪？ 靓女贪小便宜， 哎呀，佢真系悭啊！ 哎、 周慧敏。几悭悭妹， 咁我哋都曾经遇到一个好悭嘅靓女啊， 好悭嘅靓女， 系啊，咪攞人争嗰、那个， 我超嗰啲唔系叫悭，嗰啲系贪小便宜。 O、okay, K， 即系认为佢唔系靓女啦， 唔系佢系啦，但系问题系佢嗰个， 而家都冇人争俾钱啦，大家都唔想争俾钱， 而家冇乜噶，唔兴。 而家我觉得我哋而家发系。一系我即话系我请就我请，一系、 啊、 就 A 制， 冇佢哋呢种碌嚟碌去喺度地下滚嚟滚去， 或者系你俾咗食饭，我咪俾睇戏咯， 系啊， 即 系 即系有啲和翻差唔多咁。 同埋大部分，我觉得而家嘅多数都话唔使请嘅，唔会特登要人请，即系 而家冇 Matrix 嘅黐手喺酒楼， 佢唔会讲话， 我唔会扮阔佬噶。 你话佢如果佢系生日佢会请嘅，但系唔会无端白事请嘅。以前啲人就好似懒系，突然间无端白事又唔系生日又唔系 成。我叫佢，我约佢噶嘛，我咪请佢咯。 系 咯， 但 系 吓，我听到觉得呢句嘢系黐线吓，我约佢就请佢噶啦咩？ 好啦，希望 Y Y 阵间请我食饭，拜拜， 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